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个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 你都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其实香港一路以来大家都知道渔村，其实我们都有没有将渔民的歌曲做一个记录呢？所以今天我请你一个导演马志恒导演，他们就拍了一个叫做岸上渔歌纪录片，是将渔民的口耳相传的渔歌都记录下来的。或者先介绍一下自己先，导演 是 Glori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咁我係馬仔啦，咁其實我本身係讀藝術嘅，係啦，咁但係以前讀藝術咧冇乜機會拍嘢嘅，即係一路都係畫畫啊，做雕塑啊、裝置啊，咁就喺中大嗰度做創作，咁後屘好偶然咁接觸到 video 呢樣嘢嚇。咁但係嗰陣時其實一路咧就拍好多藝術家紀錄片，即係拍幫啲朋友啊，或者幫啲做行為藝術嘅人咧，或者做一啲演出嘅人咧，就拍好多記錄。咁啊，即係拍一拍下咧，就變咗好似啊拍紀錄片係一個我嘅專長咁樣。 或者我睇啲相片先啦。嗱，我都知道咧，你以前都拍過啲短片，譬如《女神 Q》啦，或者《萬年來嘅刑事嘅故事》。先睇下嗱，呢套咧就我就覺得都幾好睇嘅，《女神 Q》，即係其實講咧一嗰啲女性嘅 secure 嘅，即係看管公司或者係即係住户嘅人啦，佢哋咁本身嘅工作係做啲乜嘢啦？同埋可能你講下你點樣做資料搜集啊、揾演員啊、寫劇本啊，甚至拍攝個故事嘅時候，因為你本身未必係即係做保安員噶嘛，咁佢點去了解佢嘅工作，或者講下呢套戲先啦。 呢套戲好有趣嘅，其實係有一段時間係對實 Q 呢個工作好好奇嘅，因為你撞一撞面都喺街見到啲保安員嚇實 Q 咁樣，同埋實 Q 咧就好香港好本土咯，即係你喺外國咧。你唔會點翻譯得到呢個意思，即係嗰種有啲戇戇居居，但係咧有啲好似好純真咁樣嘅感覺。 但係同時佢都係管理好多嘢， 同時好似好惡咁樣，好似好大權咁樣，周圍好似知道曬你秘密啊，成棟樓啲人住乜啊，邊個嚟探你啊，你有咩 friend 啊，都知道曬。咁所以嗰陣時就好得意啊，去周圍去問啲 secure 佢哋工作嘅經驗係點。咁但係呢一個其實都講翻我讀藝術係嗰個 background， 就係有一個師兄咧叫程展偉，咁佢都即係喺香港好多人知道佢做乜啦，佢就係會做一啲去參與個社區嘅嘢，喺嗰個工作入面咧揾一啲顛覆嗰個工作本身嘅一啲有趣嘅東西。咁佢就係真係去做 secure 啦，佢喺個 secure 工作入面做創作， 咁有趣嘅。 係譬如佢看住一個夜晚冇人嘅苗師林博物館，或者一個工廠大廈咁。 所以同你馬年來個故事有啲關係。 係啦，嗰個欣再講啦，咁一路就係即係佢俾好多故仔俾我，俾我啟發到我去諗，即係secure 嘅工作其實都幾得意，可以拍做電影。咁另一個即係影響我去做啲 project 嘅人就係叫陳浩倫啦，咁其實佢都係一個紀錄片導演，都係香港一個年青嘅創作人。咁我同佢一齊拍嘅，其實呢套片係兩個人。咁佢我哋咁啱嗰陣時就揾到一個勞工組織去 sponsor 我哋拍呢個短片，就想講翻一啲勞工嘅議題。即係我哋一路諗啦，即係係咪用一種好硬嘅手法去講最低工時啊、工資啊、諸如此類嘅嘢咧咁樣嚇。咁後屘結果後屘我就覺得應不如用啲 soft 啲嘅方法嚇講下佢哋個生活， 人性生活啦，佢哋係即係成日調更啊，成日轉公司，其實好好嘅個切入點就講到咧，即係佢哋工作其實好冇保障，隨時轉公司可能唔用佢哋啦，隨時俾人投訴咧，佢哋就冇咗份工啦。咁或者講下你點樣揾到呢三個演員？ 我呢三個好有趣嘅，中間嗰個先啦，不如中間嗰個咧，其實係我啲同事嚟嘅。其實我除咗拍嘢，仲喺一個學校度教書。佢係我教英文嘅同事嚟嘅。咁啊，不如試下 casting 喎，睇下啱唔啱咁樣，又一好大隻咁樣咧。咁啊，後屘 cast 咗，覺得幾好喎。咁但係又後屘就係做配角，唔係好多戲份。咁右手邊嗰個咧就係 真 係 secure 嚟㗎啦，係啦，我哋就係點樣揾翻嚟咧？佢係。 我哋係做訪問嘅時候、嗯、其中一個訪問嘅對象嚟嘅，即係我哋去做係以前做 research 啦、啊、資料搜集啦、啊，咁、嗯、就訪問咗十幾個 secure 嘅，咁同埋有啲單親媽咪嘅、 嗯， 即係除咗 secure， 我想寫一個女性嘅故仔，即係因為 另一個嗰個就係做 女性就比較少人講，佢就係單親媽咪嚟噶，咁、嗯、嗰、那個咁啱就係、是、亦都係一啲我哋不嬲接觸開嘅參與社運嘅街坊嚟嘅，咁咁、 嗯、 又同佢拍個紀錄片咧，其實就係阿陳浩倫，咁、嗯、覺得誒好啱喎呢個人，不如試下叫佢拍劇情片。 同埋佢都自然嘅，佢真係好講到生活就係、是嗯、啊，佢冇乜時間去見佢嘅仔女啦，因為即係翻工嘅時間太亂啦。 嗰、那個都係佢嘅生活嚟嘅， 嗯， 係啊，係啊，即係佢都好少機會接觸佢個仔咁樣，係、 嗯、 啊，咁所以咁啱就誒將呢兩個背景嘅人咧就拍夾埋一齊試下揾佢哋演啦、那個角色啦。 同埋即係講到咧就係、是。即係用人為親啦，可能咧就係有啲人係真係想用自己嘅人就希望炒咗某啲人啦咁樣樣。咁我哋睇一張下一張嘅相片啦。嗯，呢度係邊度個地點嚟咧？ 呢個係葵芳葵興村好似我記得係。咁呢個村點解揀喺度咧？因為嗰陣時拍實 Q 咧，其實好難拍嘅，因為冇一個屋村或者大學生借嘅地方俾你。 冇錯， 我本身想揾一個力源村嗰個公共屋村，但係嗰個係政府房協嘅單位咧，佢就唔肯俾我哋拍。 同埋你真係入到去實 Q 個房拍嘅喎，見到你。 啊，依家再講嗰個其實唔係一個真嘅， 唔係真 嘅，一個 set 出嚟嘅 set 出嚟嘅。OK。 咁呢、這個就咁啱係賣咗俾個業主立案法團，我哋就可以咧喺嗰個法團同埋嗰個議員嘅幫助底下咧，去申請用呢個地方。咁咁咧拍嘅時候，因為佢好得意嘅，佢兩邊出口嘅，咁佢用緊另一邊出口嘅時候咧，我哋就用一邊佢唔用嘅出口咧，用嚟整咗一個座頭喺度、嗯，即係擺道具，擺翻個景，擺翻通告 ，set 到好似真嘅一樣，咁、 嗯、 就擺翻兩個人入去。所以你見到嗰幅相嘅後邊嗰度就係真嗰個屋村嘅出口啦，嗰個係一個真嘅 secure 望住我哋喺度拍戲啦，咁樣。 咁我覺得好有趣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街坊都會混亂咗㗎，以為呢邊誒、開翻咯，咁可以行喎。 咁我哋下一個下一張又講下咯。但基本其實都寫得幾紮實嘅，即係講到個真實嘅衝突面啊、 嗯， 到最後佢點去做一個決定啊，究竟炒唔炒嗰個人啊，咁樣樣。 嗯， 係啦，咁你講下呢個故仔呢個事件嘅發展啊。 其實嗰個故仔就係講兩個單親媽咪，但係都當緊更，都係做實 Q。咁呢個叫阿古啦，嗰、那個阿古角色就係一個叫 IC 啦、嗯，即係高級啲嘅啦。咁但係人工啊多少少，但係做好多嘢啦，同埋要孭鑊嘅啦。咁結果嗰晚就發生咗一單嘢咧，就係、是、有個醉酒佬咧就係鬧事嚇，咁、結果驚動咗好多人嚇、又嗌曬報曬警咁樣，咁呢個阿古咧就要為呢單嘢負責啦嚇，咁俾人知道咗咧，其實另一個 secure 就喺當值嘅時候瞓覺， 係 啦，咁因為但係佢嗰個。嗰、那個審訊咧，就其實太多人喺度做嘢啦、 嗯， 都冇放過假嘅、 嗯 啊、因為佢哋平時成日頂硬咧，就冇得放假，嗯、幫人哋頂咗咁、所以變咗咧，佢咧就幫佢頂咗呢只鑊因為其實佢叫佢。佢叫佢幫佢頂嘅，咁、結果佢個老頂咧就叫佢不如炒咗佢啦因為下面有啲人可以成日換啊，真係咁佢就死都唔制，就即係佢有義氣。就幫佢定咗呢只鑊， 同埋佢特登用嗰個播放，等大家知道啊，原來上層係點樣做嘢，係咪啊？ 啊，係， 即係 walkie talkie 講翻俾大家 比較戲劇性啦。 係啊，但我諗都有趣嘅，即係特等佢嗰個戲劇性好戲劇得嚟咧，就係、是、睇到、其實大家如常工作緊、但係聽到上司同上司之間嘅對話、又知道佢哋個位置係其實係招不保值嘅，隨時都可以有人換替你嘅咁。 係、 同埋啲價咧，可能佢哋。被人炒之後都冇得補翻啊！冇各方面嘅嘢，即係其實睇到，我諗你都係想反映到，即係社會嗰一面就係其實佢哋呢班人可能佢知識唔夠啦、或者各方面工作、其實經常被剝削、 其實都唔係知識唔夠嘅，因為咧都幾有趣嘅。其實同成個香港經濟有關係嘅、即係保安呢個行業。我諗大家成日去旅行咧，其實你喺其他地方好少見到咁多保安員嘅、除非嗰度真係好危險。不過通常好危險應該都唔會有保安員噶嘛，係咪？咁香港好怪嘅，因為其實創造咗好多呢啲假嘅就業機會出嚟嘅、即係其實有咩要管咧？其實一個大廈嚇，點解咁多保安咧？嚇、啲保安其實夜晚係咪真係咁多嘢做咧？嚇、即係同埋好多即係呢一套戲未拍到啦，做一樣嘢就係、我哋發現咧，好多保安公司都係一啲警察退休嘅警司咧去開嘅。係咁、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即係保安員同警察係一個即係 緊密關係、 緊密關係嘅一個單位啦，一齊去控制一啲空間咁樣。咁變咗有好多警察唔嚟嘅，就保安員去嚟啦咁樣 咁但係好得意嘅，即係佢做嗰啲 secure 嗰啲人咧，其實五湖四海乜都有嘅。有啲以前係扎鐵師傅，有啲以前係小說家，有啲以前係寫報紙專欄，即係好多奇怪嘅色微嘅工種咧冇咗啦。咁啲人就走咗去做 secure 啦 咁呢個都係即係反映到而家現實嘅情況就係、是。可能是容易揾工啲咯，比較相對嚟講，但係佢哋嘅工資又唔算好高，但係個時間都幾長嘅咁樣。係啦，咁你其實拍咗之後，除咗對佢哋認識多咗之後，但你另一套戲都係同呢樣嘢有關，譬如話一個喺苗絲林裏面 secure 係點咧，或者睇下下一張相片啦。你講下呢個呢張相片。 呢張都係女 secure 嘅時候其中一個場 口，工作場口， 工作場口嚟嘅，即係前面我啦，後面有陳浩倫導演啦，一齊去拍啦嚇。咁嗰陣時都幾得意，我哋揀咗瀝源村對面一個叫下和斜村嘅地方咧，即係比較多啲大自然環境嘅，但係嗰度就毫無網管啲嘅。即係好 organic 啲、有機啲嘅，即係嗰個地方就係啲寮屋嚇，一啲有啲狗啊，有流浪貓啊，好多嘢。咁但係嗰種冇秩序，好似冇管理，其實就更加人性同更加生活咁樣。咁我想將呢兩個空間咧，即係對比一齊，俾大家睇下究竟其實我哋係咪需要咁多管理咧？我哋嘅管理其實係咩意思咧？咁樣。 咁第二樣就係咧，你拍幾多日啊？當時呢套劇？ 呢套劇唔係拍咗好耐，拍咗7日到啦，我諗係啦。咁因為我哋其實拍嘅時候都有啲好年青嘅朋友一齊幫手啦。咁後面有啲細個啲嘅咧，嗰啲其實我哋啲學生嚟嘅， 即係有啲剪接幫手啊，或者 佢哋唔係佢哋去到乜都要做噶，美術又要做，台燈又要做，腳架又要做，收音又要幫手。因為我哋嗰陣時搞緊一個叫學徒計劃，即係我哋一啲導演帶住啲同學去實習一啲拍攝嘅工作，咁佢哋可以成個拍攝過程由傾劇本 research 到後期剪接跟曬。咁佢喺嗰個工作入面學嘢咯。 係，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 係啦，呢張就係我哋拍另一套片咧，《馬年來的刑事》啦。咁呢兩個都係演員啦，咁一個 演員就成日都拍戲噶啦，中間 後邊嗰個係阿梵谷啦，梵谷老師就係一個好出名嘅舞台劇嘅演員啦，做多話劇型嘅劇場啦，係咁好資深噶啦，咁佢又幫即係好有拍硬檔幫手做一個 secure 嘅角色咯，因為嗰個戲咧其實係冇乜配角嘅，即係得佢獨腳戲咁滯嘅，所以就要揾一個即係好 比較演出能力高嘅人， 係啦，即係好有魅力嘅人去做嗰個角色咁樣。 咁講下即係佢覺得咯。喺即係博物館裏面嘅生活其實好黑板啦，對住啲死嘅，但我哋佢哋係人嚟噶嘛，即係佢點樣去即係叫做交流咧？你想帶出啲乜嘢出嚟咧？其實 呢個好得意嘅，我同程子咪一齊傾呢個故事嘅，因為我哋兩個都讀藝術咧，所以成日中意去睇展覽，去苗絲林咁樣，去博物館度行咁樣。但我哋成日都會掂啲藝術品嘅，即係譬如見到雕塑咧，幾好啊，摸下先咁樣。 但 啲石雕咧就唔摸得嘅咁樣咁我哋就成日覺得石雕好煩。即係我明明呢個作品係俾人接觸噶嘛，你又唔俾我摸咧，即係香港啲管理太落後啦，我成日都會咁樣講。咁但係程子因為調翻轉，佢就真係試下走去做 secure， 試下從 secure 個角度睇下係點。咁佢真係走去做香港美術館做咗一排 secure 嘅， 咁犀利。 甚至喺嗰度發起咗個運動，就係叫做保安員椅子嘅運動。 哦， 咁佢就因為喺嗰度做當值嘅時候，發覺咧，咦 secure 冇得坐，冇凳坐，佢覺得係唔合理嘅，所以佢為啲 secure 嘅爭取要坐凳。咁所以佢就用一個藝術家身份咧，喺苗絲林嗰度咧做咗一個作品，就係我擺啲凳喺度俾 secure 坐。呢個就係佢嘅作品嚟嘅。所以你話藝術係乜嘢咧？即係 同生活好有關 係。係啦，即係其實佢係乜都得咯，甚至其實藝術可以同藝術無關。即係再去到最盡就係咁。正因為呢個 case 我都好有趣啦，於是我就覺得，咦，不如我拍一個電影版好冇咧？就將呢啲故事拍翻出嚟嚇。咁不過就唔係拍翻佢嗰個爭取坐凳。那個啦，我就拍一個在博物館裏面怎樣去即係想令到自己內在的一啲想像出翻嚟嘅一個 secure 咁可以繼續睇下一張相。 下張相片講多啲呢個故事。 係啊，因為呢個故事其實都幾超現實嘅，即係因為後面因為全部藝術品咧，我哋都係模仿翻一啲大師嘅作品，即係你喺美國嗰啲當代美術館會見到啊。後面嗰個 Bruce Newman 嘅作品啦嚇，咁然後佢就影嗰啲自拍啦，就喺度自己噴水咁樣啦嚇。 呢個 contrast 係啦，咁呢個就講個保安員其實喺個夢入邊咧就見到一啲好奇怪。有人畫緊自己喎，自畫像，但係咧 唔係自己畫自己嘅，係唔知邊個畫緊佢嘅，可能嗰個係梵谷啦，或者唔知莫奈咁樣啦，總之有人喺度 set 嘅畫緊佢，咁一路都係喺個博物館啦，一晚入面發生好多呢啲離奇嘅事，到到後屘佢其實遇到一個即係佢夢寐以求嘅女人出現添，咁樣係啦，咁樣可以繼續睇下， 係啦。咁呢個 setting 呢個場景喺邊度嚟嘅 咧？呢個 setting 其實用咗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 那個 地方嘅，係佢以前係一個警察宿舍嚟嘅，係啦，係咁好靚嘅嗰啲英式建築，咁同埋佢入邊都裝修變成一個 gallery 啦，咁我哋要用翻嗰個地方啦，咁樣係，咁呢啲都好多都係一啲即係好出名嘅當代藝術家嘅作品啦，咁但係喺香港就應該冇人識㗎啦，即係除非讀藝術啦，或者同埋你搞 conceptual art 嘅人咧會比較知道咯，咁但係得意嘅即係嗰啲作品咧對於普通人嚟講係冇意思嘅，即係佢喺特定嘅 context 下面先有意思嘅。咁但係喺個 secure 嘅世界咧，就呢啲嘢變得好無聊，好冷冰冰。但係咧，有時候啲幽默感出現，即係套戲就好多呢啲位啦，係啦。譬如中間有個圓圈咧，呢度好細個，後面圓圈咧係啲膠杯造成嘅一個圓形嚟嘅。咁入邊套戲有一幕就係、是。有個 secure 咧口渴，掹咗個膠杯嚟到飲啤酒咁樣，係啦咁。 好，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嚇、 啊，咁係啦，呢度一路去報更啦，呢個報更嘅時候打個電話啦。咁一路就喺呢啲好 routine 嘅，即係好日一日嘅工作上面，就發現一啲趣味啦。我哋想嚇，咁同埋佢哋要寫好多報告嘅，即係頭先話 IC 咧，點解人高人工啲咧？佢就要寫一啲 report， 記錄翻嗰日發生咗啲乜嘢。咁通常咧， 但佢成日寫如常就係、是，等於冇寫啊嘛。佢 日日都係咁啊，因為唔會咁多嘢寫噶嘛。咁但係又俾人投訴喎，你唔寫嘢真係冇做嘢，或者係冇發生嘢喎嚇？點會呢度冇嘢發生㗎？咁俾咁多錢我哋嚟做 secure 做乜啊？咁所以於是佢就夾硬要作啲嘢出嚟，就將啲好平常嘅咧作到好誇張咁樣嚇，譬如滴水又要作到有幾多滴啊，係啦，作到係啦，作到 即係有啲事真係發生要處理， 係啦，咁作到真係發生咗啲嘢咁樣嚇，個成個故仔就係咁。 好，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好啦，呢個咧就應該係講你去拍岸上月光。不過先講下，其實做一個紀錄片咧，有啲咩準備或者點去做咧？因為而家越嚟越多可能啲社區嘅人士，譬如做參與社區，譬如包括我哋做社區研究啦、社區藝術啦，其實點去做好一個社會嘅紀錄咧？咁樣。 其實咧，呢個片最初冇諗住拍嘅。呢個片係我帶一啲同學咧去塔滿同南涌兩個地方咧，去揾一啲香港嘅本土文化嘅。咁嗰個係一個暑期嘅工作坊嚟嘅。咁會有幾個 artist 啦，有啲做聲音啦，有啲做錄像啦，有啲寫嘢啦，甚至有啲係記者啦。阿陳曉雷都有幫手啦嗰陣時。咁我哋其實亦幾有意識想去揾一啲香港原始啲嘅嘢啊，譬如咩咧，就係、是、神話啦。香港有冇自己嘅神話故事咧？有冇自己嘅民謠咧？咁樣我哋成日都即係嗰班人坐埋就討論呢啲嘢。咁、結果帶啲學生去試下揾啦，即係南涌去同老人家傾下啦。咁揾唔到啊，其實去到塔門咧，叫做揾到少少，但係都唔係好強烈嘅，因為其實好難問到啲老人家講乜啊！但係第一溝通好難啦，第二就係其實佢哋嘅生活咧好慢，個節奏同我哋好唔同，咁變咗你要喺嗰度好耐咧，先同佢傾到偈，先至知佢講嗰啲係講乜嘅嘢。咁好笑啊！去到塔門，其實咧嗰啲學生咧就唔知點解同啲老人家好好傾嘅，因為我哋入到去咧就冇船走啊，要到下晝，即係朝頭早入到去，到下晝最尾一班船先出翻去。咁喺度傾咗好耐。咁有一個同學咧就發現咗咧，後來呢套戲嘅其中一個角色就係阿慧兒姐嚇。咁佢哋發現對方其實唔係因為佢想做文化保育或者做咩香港研究，係因為大家都係信耶穌嘅，所以大家不期然喺度講咧，即係基督教嘅一啲故仔啦。佢哋又分享啲見證啦，佢哋嘅。咁但係分享下咧，嗰個維車就攞本聖經出嚟咧，就喺度高歌一曲咁樣喺度唱，唱到啲學生咧覺得好正，咁學生又拍低咁樣嚇。咁就係一個咁嘅關係啦。佢哋其實完全唔知道其實嗰個維車唱緊嗰啲就係一啲叫做嘆歌嘅一啲嘢嚇。咁但係我結果我睇咗嗰啲 footage， 我發覺喂呢、這個審唔簡單喎。佢嗰啲唱法咧，其實唔係普通人可以唱得到喎咁樣。咁我就於是又再翻去嗰個壇門咧，就揾翻佢哋去傾偈，就問佢哋其實做緊乜。 咁就係其實一路咁樣啦，因為另一個阿禮伯亦都係咁樣，禮伯又係有啲同學拍咗，不過嗰個同學就唔係想講禮伯嘅，佢想講啲愛情嘅嘢嘅，係啊，佢就見到禮伯同佢太太點解咁恩愛嘅咧，嚇又唔嗌交又唔成嘅咧，咁都八十幾歲咧，仲咁好嗌嚇，同埋喺個島度都冇咩好好嘈啊。咁佢又覺得哇好浪漫呢種即係感情嘅感情嘅價值好對佢嚟講好重要，因為佢成日分手嘅嗰、那個女同學，咁佢又覺得哇呢啲永恆嘅愛情喎，咁我就不如係啊拍下佢哋啦咁樣嚇。 不過其實你都講到女性即係漁民啦，其實當時漁民嘅個女性地位比較低啲嘅嘛，可能要忙翻亞嫁或者係即係屋企係安排個婚姻，因為你其中有三個角色嘛，其中一個都係屋企人去即係介紹去結婚啦，有一個就驚咗，即係好似你講個基督徒嗰個。就走咗嘛，陳麗儀係咪？所以就佢就先至發生咗，即係自己去獨立，即係離開咗屋企去生活嗰樣嘢。因為佢都係筲箕灣、即係成長嘅，即係按照個資料咁講，係啦，係啦。咁你當時做呢個資料收集都唔容易，因為其實唱即係漁民歌都好多咧，譬如有行船歌啦，有花歌啦，有漁民歌啦，有古人字眼啦，歌堂歌、嘆歌、鹹水歌，其實呢啲咧，你點去認識？點去分類咧？當時？ 其實當時我是完全冇呢啲概念嘅，完全唔知道佢唱緊嗰啲咩嚟嘅。我嗰個過程就係咧，我去塔門咧，再揾翻佢哋傾偈啦。我就佢哋有唱歌俾我聽，我就即係錄曬翻嚟，錄曬錄低曬，錄到其實差唔多有四五個鐘頭嘅 footage 嘅。然後翻去我就試下聽，然後逐隻字寫低咁樣。咁我最初寫一寫下咧，發覺有啲規律出現，咁結果到中間，其實我係見到一本書咧，就係入邊喺入邊都有啦，有個研究漁歌嘅學者咧，叫葉次光啦，佢寫一本書係講西貢嗰啲民謠嘅。咁我睇佢本書先開始有意識，原來有啲歌係唱呢種嘢，有啲歌係唱呢種嘢咁樣，喺嗰度得到一啲概念去整理一下呢啲歌咯，因為嗰個學者佢係做民族音樂學嘅研究喺好早之前嚇，咁到而家佢都仲做緊呢啲嘢，仲寫嗰本書，所以我就去幫好多手喺嗰度喺度揾翻啲故仔。另一個就係同禮伯啊、同維姐啊、同學細妹傾偈嘅時候咧，佢哋講翻佢哋以前啲故事俾我聽，咁我就知道啊，原來有啲場景咧就係唱呢啲歌嘅，有啲場景係唱嗰啲歌嘅，咁所以先知道有咁多種類。 好啦，呢啲慢慢一陣再陸續上即係深入啲去講，因為我見到有好多教授有譬如阿廖迪生。教授啦，都系帮你做好多唔同嘅工作，或者系你哋可能同其他机构合作啊，社区播放都有好多。咁我哋睇下一张相片啦，呢度咧个环境又讲多啲，跟住又讲下即系点样构思成个过程。因为你知做纪录片应该系好多收集咗资料，先出到成个故事出嚟噶嘛。 呢个系塔门啦，塔门望出去嘅嗰叫做大鹏湾，系啦，大鹏湾系一个即系其实已经系大陆嘅边界啦，去到嗰边最远就系东平洲啦。咁其实你喺香港嘅海咧，好多时候会见到呢啲山板仔嘅，咁而家其实渔业咧，即系已经式微啦，香港都禁止咗拖网捕鱼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 道？ 即系好大嘅船拖啲海床嘅海鲜，嗰种捕鱼方式咧，只有喺大陆嗰度做啫，喺香港水域系唔可以嘅。咁但系香港就有好多叫近岸作业嘅船咧。細細價嘅，係啦，有啲細到係咁細嘅，係啦。咁啲漁民自己就算退咗休咧，呢啲婆婆嚟嘅呢個，佢應該喺附近嗰度咧就搖隻船過嚟。佢哋有時唔用摩打就會搖佬啦，搖隻船過嚟，就喺啲海灣度咧就落網或者落籠去捉魚嚇。咁其實拍呢個片咧，其實係學咗好多嘢啊。因為我完全對漁民係零認識嘅，係啊，我以為咧所有漁民都係用魚竿釣魚嘅，最初係啦，頂籠就係有個網咁抌落去拎拿翻上嚟啦。咁但係後屘先同佢哋傾偈先知道啊，原來有好多種嘅，係有啲叫做胎魚啦，有啲叫做姑仔艇啦，有啲蝦艇啦，有啲龍蝦籠啦、蝦艇啦，好多種。 係咯，即係我成日收機灣聽咧，就係蝦艇好多嘅。 嚇嚇嚇，係啦，每一個灣頭有特別多某一種船咯，其實佢哋嚇 係啦。咁我繼續又講下咯。 呢張相好有趣啊！呢個你睇唔睇到寫咩？其實 咩馬交出新國畫幫咩細林，即係講嚟聽下。 係啦，嗱呢個咧 我做鱼哥嘅资料搜集就系咁啦，我得到嘅原材料就系咁样。 嗯，即系散收收，乱乱租，你要重新排。 已经好噶啦，呢个系礼伯写俾我嘅歌词嚟嘅，即系大部分渔民都唔识字嘅，因为礼伯以前读过两年几书咧，同埋佢读嗰阵时读卜卜斋，佢都好好记性，其实真系超劲，佢可以写翻啲歌词出嚟。 嗯， 譬如阿何世妹或者啲冇读过书咧嘅女人冇书读啊嘛，咁佢真系唱俾我听，我就冇完全冇根据啊，就真系估嘅啫，系啦。咁阿禮伯呢啲我就睇完之後咧，我都要自己重新去 reread 一次，即係馬交出身，其實佢係想寫滑滑流係好滑個地下好滑個滑啊，但係又寫咗同音字，寫咗個畫字啊，咁我就要將佢啲字曲翻變翻正常嘅字咁樣嚇，咁所以呢啲魚歌就係做 transcript 咧就好辛苦啊，就係咁樣做咯，同埋咧佢冇譜嘅佢啊，因為佢可以。不斷重複咁寫嘅，即係寫完第一版咧，第二版咧又喺度中間有其中一句又重複咗咁，咁變咗就即係攞翻嚟嗰個原材料就要好多時間去整理啦嚇。咁大部分嗰個你話 research 咧就係要做呢啲嘢。 同埋佢好有趣嘅，唱好多歌咧，其實一路嗰啲歌咧都係講翻地點啊，譬如講個九龍塘啊、筲箕灣啊、赤柱啊，即係佢一路唱嗰啲歌其實同呢個環境有關啊，譬如好多港灣啊，香港係好多，即係呢個係。正正反映到地理環境咯，啲漁民同地理嗰個關係好緊湊咯。 係呢首歌就嗰首叫航海歌啦，或者行船歌啦。呢首就係、是魚歌嚟嘅，就全部都係魚名嚟嘅。咁你見到馬交就係馬交魚啦，澳門成日食噶啦。細林咧係細鱗啊，不過佢會用第二個字咧嚇，紅頭魚啦，青衣啦，跟住中間火點啦嚇，龍蝦啦。泥鰻啦，盲雞啦，沙蜆烏頭啦，蒼魚啦，黃花啦，池魚啊，呢啲全部都係魚名，係啦，即係用唱嘅方式講曬啲魚嘅習性出嚟，係啦，即係馬交出身和馬騮就係游水嘅時候，佢啲皮好滑，好難捉到佢嘅咁樣，即係每一首都係。每一句都是唱啲魚啊，係啦， 咁呢 個 都 係 啦，因為正正反映因為而家有啲魚係冇少賣咗好多，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喎。 哦，係啦，因為呢個魚嘅關係咧，所以我就點都要揾啲方法咧出到海，我先至知道咧究竟啲漁民係點生活嘅， 冇錯， 所以我有兩次嘅體驗咧。就是跟一隻叫姑仔艇係啦，鄭生我記得係，好好嘅，係佢哋就車我哋出海，咁啊話你企喺個船頂嗰度睇啦，唔好落嚟喎，咁樣，咁我哋又喺上面睇啦，睇睇下梗係走埋落去啦，因為佢其實驚有好多意外發生，其實喺個海夜媽媽咧，你睇下冇燈嘅，都幾危險嘅，咁同埋佢哋做嘢咧需要好多地方，咁呢就叫姑仔船啦。咁就係出海之後咧，就有一隻山板，有好多隻山板，就喺海度 set 一啲燈嘅，好似一拍嘢咁 set 啲燈，但係照咧就照住個海底。其實個作用就係吸引啲魚埋嚟，係啦。我諗去到錯物魚嘅觀眾應該都會 feel 到係咩回事啊。咁去到咁上下三四個鐘頭之後咧，就聚集咗一堆魚咧，佢就揾呢隻大船咧，佢自己嗰隻船咧就圍住嗰盞燈，就圍一個網，係啦。咁佢叫圍菇 咯，係 圍菇，係啦。所以菇嘅意思就係漁網啦，係。譬如索菇灣個菇就係咁嘅意思。咁就一次過係啦，撈上嚟咁樣。 咁每一次咧，嗰個數量多唔多？ 哇，好睇個彩數喎，係啊！佢哋我去咗兩次，第一次咧就唔係好多嘅，第二次就多少少，但佢哋話都唔係太理想嘅，即係如果日日都係咁就蝕本嘅，係啊！因為佢哋而家都好多人做嘢嘅，你見到個船咧，同埋大部分咧都唔係香港人嚟嘅，都係大陸漁工嚟嘅，喺即係喺嗰邊汕頭啊，或者陽江啊嗰邊落嚟嘅人啦，咁佢哋俾油錢啦，又俾船嘅維修啦，又要俾人工佢哋啦，又都要捉好多魚先至攞到咯。咁但係姑仔有個特性咧，就係佢可以捉一啲好細隻嘅魚，譬如白飯魚佢都捉到嘅，係啦。咁但係大啲嘅網咧，譬如拖網嗰啲，個網眼好大啊嘛，你拖唔到啲細魚啊。咁佢就呢啲姑仔就係香港仲可以近岸作業捉。好多時候我哋街市買嗰啲咧煲湯嗰啲咧魚仔咧，就係啲姑仔船落翻嚟。 同埋咧，佢哋有啲細魚咧，香港做飛做魚蛋啊，就靠細魚打，即係發佢香啲魚肉啊嘛。即係我哋問嗰啲即係做魚蛋嗰啲啲師傅去做俾我哋睇咧，佢話一定要太大魚，反而啲肉冇咁即係彈口或者其他嘢。咁所以有啲細魚香啲啊，出啲魚味濃啲咯。係啦，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 佢哋表演係咪唱？ 哦，呢、這個都係 research 開頭發現嘅嘢嚟嘅，即係嗰啲漁民點樣識翻嚟咧？有啲就係塔門啦，我頭先講過啦。咁阿何細妹就唔係喺塔門嗰度住嘅，喺香港仔嗰度嘅。咁但係何細妹佢係一個好出名嘅人嚟嘅，即係喺嗰個社區南區。南區歌喉啊，簡直係一個，因為喺好多節日咧都會見到佢出嚟表演、嗯、唱嘆歌，其實佢係最叻噶啦，即係點係啦，佢感應第二，冇乜人感應第一噶啦，嚇、 嗯。 咁嗰呢個就係南區嗰啲嘉年華啊，佢哋就去同佢親戚喺度對唱嗰個嘆歌咯嚇。嗰、陣時就做咗一個叫做重演翻水上人結婚嘅儀式。 嗯， 系啦，不过个重演就好奇怪噶啦，喺个陆上重演啦，唔喺海上啦，吓，同埋喺个舞台度做啦，所以有啲戏剧性啦。咁但系到阿何细妹走出嚟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哇，呢、這个咁戏剧嘅场景，突然间有个真嘅渔民出嚟嘅咁样，咁我就觉得啊，佢好吸引我，于、 嗯、 是我就试下接触佢，同佢即系喺个台下倾偈吓，咁倾下倾下，先发现啊，原来佢仲识唱好多歌噶吓，咁、我就。攞佢電話先啦嚇，跟住再揾佢啦。咁、去咗好多次其實嚇， 係 係啊。 咁我哋或者下一次翻嚟咧，再講下你呢三個人物啦、其實你揀咗三個嘅漁民做訪問啦。咁、當然其實你仲有好多其他嘅，同埋呢三個漁民可能有唔同嘅特質。咁、下一次翻嚟可以講多啲你呢個岸上漁歌嘅拍攝嘅程序啊、內容啊，想講啲乜嘢咁樣。